我可以告诉他，他能接着说。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明着告诉我吗？ 哪能明告诉我？ 还是啊， 我们有一个案令子。 什么案令子？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哎，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说了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哎，他忘了，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哎，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哎，这是我忘了。 要说您看不上对歪嘴儿，那是全忘了， 全忘了， 全忘了也好办。 怎么办呢？ 冲您一鞠躬， 哎， 换后场， 哎，没那么容易的。 反正是说不上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哎，来个倒插笔， 就怕这个唱功呢。 哦，唱功， 唱功它有管音。 是啊，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哎，腔调板眼嘛，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那是啊， 皮带是个笑话。 哎，什么笑话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哦，您的朋友 姓王，叫王雨田。 哦，王雨田呢？ 他是票友。 哦，票友， 唱京戏的。 哦，京剧。 唱老生， 是是， 谭派老生。 哦，谭派老生，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哎，哪出？ 探母。 哦，四郎探母。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我嗓音好啊， 头上都不出汗。还不印场。 呵， 也没倒过仓。 哎呀， 刚嗓子一条。 这么好， 就是一样缺点。 哎，哪样？ 没有舞台的生活。 哦，又失落， 就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采唱过。大伙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哎，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采唱一下？票友下海红的有几位？ 感情是吗？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啊，是啊， 啊，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对， 也是票友。关少华、许汉英， 哎，李宗义，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是吗？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是是，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哦，一个大剧场。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哪出？ 全本的探母回令。 哦，是这个大炮。 这个月份别扭。 什么月份啊？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哦，正热呀、啊、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怎么了？ 就是没有经验吗？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化学作用，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冰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我真能说还是。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儿了。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哎， 他心里就这么想了。 他呢， 其实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哎，这是小心嘛。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对啊， 一给他勒了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哎呀， 挽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二成去。 嚯，剩了8成了。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所以呢取消20能耐。 哎，差了20嘛。 里边得炫一胖袄。 哦，胖袄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印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袄啊显得魁伟。 哎，好看吗？ 好看。要不炫那胖袄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那多寒碜呢。 那个胖老那个挺老厚的棉衣裳。 是啊， 天热的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0能耐， 得剩了6成了。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饭量倒是不大，灯凑底。但是走道他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哎， 他上晃。 是啊， 脚底踩棉花了。又取消20能耐， 得剩了4成了。 带一胡子算什么？ 然后啊，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儿有障碍了。又取消20能耐， 得剩了20成了。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在这个时候警官节要地方到了。 是啊，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 哎， 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再听着那心里头，随那锣就蹦起来了。 哦， 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嗽素挡着，心能蹦出来？ 是小心嘛， 就那么害怕。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那该出场了。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哎，这是欢迎他。 坏了， 那怎么了？ 打这儿说呀，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是啊，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哎呀，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一千多人呢，就是两千多只手啊， 每人两只嘛。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站到高手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嘿，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走场。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一叫板。 您给学一学。 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干嘛斜着身站着？ 姿势美啊。 好看。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精神嘛， 就跟照相一个样。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像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而对光，这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对，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要正着身照呢， 那寒碜呢。 也不准呢。 既身而对光 啊，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怎么意思啊？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段，弹起袖来正观捋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到了中台口， 这儿有个引子。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 金庆锁骨头，长叹痛啊，随几针啊福。 引子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呢？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大座。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都有规矩。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呢？ 失落忧愁十五年，雁过红娘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定场诗。 本宫四郎烟灰 斗明星， 这是原词。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是啊， 多和尚了。 哎呀， 这场又出来了。 怎么出的场呢？ 嚯， 怎么意思？ 怎么这么缺人呢？ 这就捧你来了吗？ 你都瞧我干什么呀？ 啊，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真是吗？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怎么了？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都坐着呢。 真是吗？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还是啊，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没怎么听的， 走不上来了。这场就出去了。呆呆， 您这是杨艳辉吗？ 得半身不遂。 多寒碜呢。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到了中台口了， 应当念引子呀。 念吧。 坏了， 坏， 把词儿忘了。 哎呀， 你说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头一天露戏啊，这下出来了。一句没唱，这下又回去。 好，画着不就回去了。 倒是也没人退票。 都是自己人吧。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不好看吗？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名老师 教他俩词儿。 两个词儿，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真词儿是什么呢？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那么假词儿呢？ 省事。 什么呀？ 俩字。 哪两个字？ 沙高。 沙高。 就这么干念吗？哪能干念呢？ 啊， 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把沙高想起来，佛心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绷住了咳嗽。 好， 沙高，沙高。沙高，沙也高， 四根沙高也对付下来了， 也行了。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念吧。 也忘了。 也忘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二本沙高吧。 我再接演吧。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大沙高， 还有一根大沙高。 本宫 斗明星 也忘了。 也忘了。 还是沙高吧。 我再歇演吗？ 行沙明高，死标沙高，我在沙高假前重臣，官居沙高之职，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旧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空将慢慢转成阴天，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只有山区可能有零星的雪花飘落，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影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多云转阴，光照条件较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棍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那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尚远。东西南北说相声，那么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和相声新秀的作品。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董建春、李丁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和他们的老师李增瑞先生合作表演的一个新节目，叫做《王子复仇记》。您听这名啊，就够新的了。哎，这当然是一个名著了，但是搁在相声里怎么演绎呢？我们请出师徒三位，请您欣赏董建春、李丁和他们的老师李增瑞的表演。 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To be， 对，我们说的是、 啊。Oh no, to be。 说是什么故 事？再提是 question。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春。 干嘛呀？ 我有一 question 要问你呢。 你有什么问题？ 你干嘛呢你？啊？ 我这演戏呢。 你演戏，你一上来拿一瓶，我跟那土鳖，你骂谁呢你？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 啊、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 啊、 翻译过来、 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这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啊， 戏剧追求真实啊。 对呀、 啊，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你拿苹果上来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了。 那是 那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不是， 吃了我就发胖。 等会儿， 苹果 别说了， 不利于减肥。 别行了、嗯，你还减肥呢你？ 怎么了？ 你那意思我拿什么？ 你得拿骷髅上来啊！ 现在这电视台哪儿给你找裤头去、啊？ 我说骷髅，你拿裤头上来，那不更不像话了吗？拿裤头上来说什么呀？那我的穿还是不穿，这是个问题。 不是 这个，这不是我的这个。 不像话，你别老捣乱。 你像话是吗？ 不是，我拿这个 拿骷髅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拿骷髅这显得太恐怖了，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呢。 你不差这一点了。 反正就我拿苹果上来呀、啊，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什么就追求 创新？创新 没有，你先别说，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师傅教的呀。 你哪师傅教的你、啊？你 还哪个师傅、啊？咱俩一师之徒啊！ 是一师之徒、啊，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啊。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啊？ 不是他教过， 他教你什么了？你了解他吗？ 怎么不？ 你今天去过师傅家吗？你什么呀？啊，你了解他吗你？ 我当然了解了，不光我了解，在座的各位观众对李增瑞老师那肯定是都特别了解、啊， 都知道 的。他的作品、嗯、电视上经常放， 是啊， 而且师傅的作品还有这个动画版的 啊，对对对， 师傅能变身。 啊、动画 哎，高喊那个口号、啊，赐予我力量吧！然后这个灯光啊就打下来了，音乐也响起来了。师傅穿的特别少的衣服，拿着武器跟敌人干仗。 你说的这是希瑞，咱师傅是曾瑞，李曾瑞。 哦，我知道李增瑞，我知道、 啊、是 马来西亚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他跟林丹打了多少年不分胜负？ 你说的这是李宗伟，咱师傅是李增瑞。嗯。 对，李增瑞我知道、啊、多少作品大伙耳熟能详嘛、啊、爱的代价、啊、山丘梦醒时分、啊、人们都说呀 你说的这是李宗盛咱师傅是李增瑞 不是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师傅是李增瑞咱家得说李增瑞 是说李增瑞， 是说李增瑞。你说一希瑞，说一打羽毛球的，说一唱歌的，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这孙子谁呀、啊？ 不是， 他师傅那么闲得慌，是不？跟家没事闲就杂交玩。这老头是不是？ 不是、啊，师傅就这么教。 师傅怎么这么教？那不误人子弟吗？ 没、啊， 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叫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我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吧？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To be, or not to be, and is a question. 不是，你冷静一下行吗？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你怎么还来了？给他放你。 To be, or not to be. 是 ，and is question。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不，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不是我教的他 啊， 是他这么教的我。 那不你的问题呢？这是 服着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这是你把这放下。 今天不是演戏吗？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您怎么跟年画似的跟那站着？您 什么叫年画？ 为演戏，这是道具， 对对对， 是为演 剧， 是吗？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对呀，演《王子复仇记》啊。 对呀，您上什么土币闹土币？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你看知道这剧情 吧？ 啊，是 啊，说的是啊， 嗯、 哈利波特呀，跟这个谁？哈利波特 怎么你跟琼俊一样的吗？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骑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不是，你别急，师傅， 不是急，你不是 那名字。 对。啊、哦，说的是啊、嗯、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哎、这个奇特的，让他有了是吗？ 不是哈士奇 啊，是哈拉斯特呀，让这个 哈拉斯特的爸爸，他 手 水是吗？没有哈拉斯特 输入给 不是师傅，不是 哈，我成狗了我。不是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我也哈不出来了，我哈不出来了。这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对对对， 哈姆雷特， 知道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教什么呀？你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你不是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对对对对对， 好吧。 师傅，人你一片 哈姆雷特演主演， 你不能老质疑师傅，对不对？ 嗯。 再说，不有那么句话吗？ 嗯。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啊。 师傅把我教会之后，他饿死了。 哎，我没死。 我还活着呢， 就是那意思，就是师傅， 你 教我， 你 说我知道， 我怎么教的你？你说说， 哎，对，什么是哈姆雷特呢？这个故事讲的呀，是哈姆雷特的爸爸让他爸爸的弟弟给害死了。哈姆雷特闻讯呢，赶回皇宫参加他爸爸的葬礼，发现他爸爸的弟弟娶了他爸爸的妻子。哈姆雷特的爸爸在梦里告诉哈姆雷特他爸爸的死因真相。哈姆雷特决定给他爸爸报仇，杀死他爸爸的弟弟，以告慰他天堂的爸爸。 嗯，我就这么教他的，怎么样？哎，鼓掌吧，多好的徒弟， 就这么一剧情。 哎呀，您爷儿俩真缺父爱呀、啊，真是。 什么叫缺父爱？ 那么多爸爸呀、啊， 就这么一剧情嘛， 对 不对？对 啊，就这剧情，这、啊、剧情您能演吗？您 能演， 都能演啊。 现在就开始演， 就开始演， 哎， 开始演 了，进来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此二抉择， 究竟哪个更崇高？ 死即睡眠， 它不过如此。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死去 睡去，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我在遥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小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师傅你倒说话呀，你 说什么呀？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啊，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不演哈姆雷特了。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啊， 是 王子复仇记 啊，对啊， 不是替父报仇吗？ 啊，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啊、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哦、 是这样的故事很多。 对，这我知道了。 哎， 人师傅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字、 啊， 节目的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 对啊， 他讲的呢、是一替啊替父报仇的故事， 哎、 所以咱们演 一替包子。 不是吗？ 狗不理包子， 是吧？就是说这个小包子给大包子报仇的故事， 不 就是啊？不要吃我爸爸，我爸豆沙馅儿，那不是我亲爹。 这都挨得上吗？ 这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一个 啊？ 一个替父报，像什么中国的、外国的替父报仇的故事很多。 是 对， 您那意思，咱演一中国的 好。 中国有吗？ 有啊， 我挑一个有啊，我就知道一个。 你说， 咱们来一个武松斗杀西门庆。 哎，不对， 怎么了？ 你这个是替兄报仇，替父报仇， 不是替父报仇啊？换一个不得了吗？ 换一个， 潘金莲下毒， 这是一回事儿。这是 武大郎卖炊饼，这个怎么样？ 你没看过别的书吧？替父报仇， 还非得是替父报仇啊？ 哎， 这样，咱们杜撰一故事。 行啊， 好比说啊，李丁他把我给宰了， 哦， 然后您呢看不下去了，然后您把他杀了， 哎， 这叫做 替天行道。这是替父报仇吗？ 哇，干得漂亮！ 什么漂亮？ 那我不知道了。 您说一个， 我真不知道了。 我说一个， 嗯， 哎，大伙儿都知道 什么呀？ 赵氏孤儿。 这是 又叫搜姑救姑， 这还真是替父报仇， 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是吧？要不你给讲讲？ 哎，你给讲讲？ 哎，什么叫赵氏孤儿？ 你往哪看呢？ 啊，给他讲。 不是，让你这，我来讲。 你讲， 我讲， 我教你了。 对， 是吧？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哎， 我来讲。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 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爸爸的侄女。 行，就是灭门了。 对，灭门了。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 好家 伙，300多人，他爸爸多少人念叨活了？ 你别捣乱， 谁在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吧？ 讲话吧。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再接着说，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啊，偷走了这赵氏孤儿，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 替父报仇。 哎，就这么 叫铁胆火车侠。 哎， 这 故事 小伙子嘛， 孩子上 白说了，肇事孤儿， 肇事孤儿， 肇事孤儿啊！ 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演一折。 演什么呢？程英他媳妇儿抱着这个肇事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头。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跟肇事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别杵了，舅舅都漏了啊！ 瞎杵呢， 我可以啊，我这 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肇事孤儿。 对， 后来图案谷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英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好，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我演主演， 没问题。 好，我是主演。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图案谷。 哎， 李丁你演程英， 我来程英。 师傅，你演肇事的孤儿。 哎，我演什么？ 肇事的孤儿。 我不演肇事的孤儿。 那你演 违章的司机。 什么肇事的孤儿像话？开车了您这个不？ 就是肇事孤儿。 对对对，你演肇事孤儿。 演孤儿我不演。 怎么了？ 我得演主演呢。那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肇事孤儿就是主演。 就后边有点戏啊。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肇事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胡 啊， 我是那枣胡。我说 肇事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 您看，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您不想演？ 我这样，我想一个，您 换一 个 角色。 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英， 对 吧？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我演谁？ 演我媳妇儿。 我演你大爷。 演媳妇儿像话吗？别再自相残杀了， 是不是？ 那， 我不像。 对对对，他这形象， 我不像。 形象不像，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 什么道具？这 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这孩子，这算孩子。 这孩子， 这是肇事孤儿， 肇事孤儿啊！ 这是黄疸肝炎，这是。这全黄了，这 不像， 这不像孩子。 加工一下，加工一下， 我来加工一下。 哎，对对对， 这样。哎，这是孩子那小脑袋。 哎，对对，好。 你看这肇事孤儿，这孩子多好，小脸红扑扑，跟小苹果似的。 对对对，行，这是最像小苹果的孩子。 行，那就这样。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我哄孩子。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哎，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 是 不 是？ 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重来。 不是，那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那你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哎，哪有隔间啊？ 桌子底下。 我趴桌子底下啊。不行，我关节炎，我趴。 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体，您背过身体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哦，行， 这行吧。 好， 然后咱们从外面来。 图案大人， 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儿还没您戏呢 啊， 没您事儿， 没您 事 儿啊。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马蹄南去人北往，人北往靠近我肯北洋，我愿生活不太阳。 媳妇儿，你暴露了。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 交给 图案 谷， 图案谷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不是老图家，您怎么回事？这没您戏了， 对对，这还没您戏。 您撞，有保护您的。 行， 您干嘛 来？ 我们接着演。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了。 你听 啊。 那是什么声音？ 喂， 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这不关我的事。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孙面前。 站住！ 众将官，给我搜！ 得令！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不要拦我！你放开！你别动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我的这孩子跟我有关系，这戏跟我没关系。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增瑞和他的两位高祖董建春、李丁合作表演的相声《王子复仇记》，真是立意新、技巧新、包袱新，特别的新，展现了青年人的才华，同时也体现了老艺术家的与时俱进。